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out there. Meet 是 M-E-E-T, 就是很高兴的见到大家 ,meet you all, 见到大家，所有大家。Out there, 也就是在那边，就是你们的，就是收听的那一段。好了 ,for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43.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43课。我们会介绍连词，像 when, 当 ,so, 因此，还有 because, 因为等等。这些连词的功能就是可以把一个呢单句啊，它利用了连词之后呢，就是变成两个单句呢，把它用连词连在一起就变长了，句子一变长的时候就表达的意思就多了，所以我们连词的目的就是两句在一起要有连词连接。在英文里头它是只准有一个连词，中文呢有两个都无所谓。比如说，虽然你很漂亮，可我不喜欢你，或者是但是我不喜欢你。Although you are beautiful, but I don't like you。但是如果你用这样讲英文的时候，错了，你用 although a l t h。O-U-G-H Although 你就不能用 but 有 but 就不能用 although 所以你要说 Although you're beautiful I don't like you What is you're beautiful But I don't like you 我并不喜欢你当然如果是爱情方面的喜欢是用 love 这个字那如果是当朋友方面的喜欢用 like 这个字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慢慢来学今天的课文先为大家从头到尾念一下 My little sister Jane is quite good at singing She enjoys singing all the time She sings when she takes a bath She sings when she takes a rest She sings even when she studies No one complainsBecause she sings so well. She wants to be a singer when she grows up. I'm sure she can make it. 很简单的句子，主要是谈我小妹叫 Jane, 简。我们中文叫常常翻成简单的简。这小妹啊，她很会唱歌，而且她是一直随时随地她就唱的歌。他洗澡的时候唱歌那他休息的时候也会唱歌甚至他在读书的时候也会唱歌所以谁呢都不会抱怨因为他歌唱得非常的棒他长大之后想要当歌手我确定他可以达标就那么简单好跟着我家里念一下第一个句子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My little sisterLittle 这个字啊不要念成 little 或者 little 都不对叫 little 像军人讲 it 二三四 it 二 it it it lit lit little little 而不是 little 不是 tolling little 有点像 tol 又有点像 low 之间的含混音 little my little sister， 因为有一个 r， 所以姐妹这个字啊结尾有一个 r， 所以叫卷舌的 my little sister Jane， 念成 Jane 不要念成 Jan， 把 a 音 a Jane， my little sister Jane is quite good at， quite 就是相当或十分，十分好的 good， good 不要念成 good， 叫 good， good 跟书本那个 book 的发音是一样的， book good 元音都是一样的啊。at to be good at 就是善于精通，都是这个意思。他十分精通唱歌，他十分精通写作，我们就说 He is quite good at writing， 那个 at 是介词，所以后面就必须要用名词啦或者是动名词做他的宾语。 My little sister is quite good at singing， 我妹妹呢小妹呢很精通呢写作。My little sister is quite good at writing， 就这样说。 She enjoys singing all the time， 她喜欢 enjoys，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enjoys singing all the time， 她喜欢唱歌 all the time 就是随时一直叫 all the time， 比如说她一直都很忙，He is busy all the time， 他随时喜欢唱歌。 She sings when she takes a bath， when 就是一个连词，前面是一个主句， She sings 连接后头另外一个呢从句， when she takes a bath 主句啊，也就是一开头就是主语的叫做主句， She sings 就是一个主句。 When灌上去之后呢，整个 when she takes a bath 我们就叫做从句，而且是附带的这么一个从句，就这样子。在什么时候他会唱歌呢？当他洗澡的时候。洗澡有两种洗法，一种呢是呢就所谓呢我们在浴盆里头洗澡， she takes a bath， 好， takes a bath。如果另外一种就是冲凉淋浴叫 takes a shower， S-H-O-W-E-R takes a shower， 用莲蓬头啊来冲凉这样。所以妹妹呢喜欢呢躺在浴缸里头呢洗澡，她都会唱歌。她怎么唱呢？她就这样唱，小小小小小小鸟飞飞飞飞飞过来，啊啊啊啊！哇，你看看，他才三岁耶，他就会这样唱。She sings when she takes a bath. She sings when she takes a rest. 他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唱歌。他玩玩具休息一下，哦，我累了，我要休息。他也就这样唱着歌了。She sings when she takes a rest.Takes a rest 叫记起来，就是休息的意思。Takes a rest， I'm tired， 我累了 T-I-R-E-D， Let's take a rest， 咱们休息一下吧，就这么说。 She sings， 她唱歌。 Even when she studies， 甚至她念书的时候她也在唱歌。她现在在这上幼儿园，那幼儿园要读书啊，大小一二三四，他也跟大小一二三四，你看他也都把它唱成歌，哇，真厉害啊。 No one complains， 没有人会抱怨 complains， 哎，这个词可不要念成 complains， 发 a 音 complainscomplains， 就像他的我小妹的名字叫 Jane， 不要念成 Jan， complains 没有人会抱怨， because 因为不要念成 because 这样念就好了，不要念成 because 啊，这样哈，那是英式的音的发音呢、啊，美式音 because she sings so well， 因为她唱起歌来是唱得那么样的棒。他不会走音呢，有些小朋友走音，不要讲小朋友，连大人都会走音。我爱耶，我爱耶。那这以前有一个叫白光的这个女歌手，好，她唱的歌的声音我真是喜欢听，她唱的就那个松懒的那个样子啊。他唱得很标准，那个发音的非常标准。但另外我一个同学，他每次唱一个我爱爷，我爱爷，我说你别再叫爷爷了，爷爷在旁边听你这样唱歌呢，受不了啊。好了，所以呢，他我的小妹哥就是唱得非常的标准。So no one complains because she sings so well， 他唱得那么棒。She wants to be a singer. Wants to 就是想要， be 就是当成。I want to be 我想要当 a doctor 医生。I want to be a lawyer 我想要当律师。医生叫 doctor， D-O-C-T-O-R， doctor。那么 doctor 呢？我们就常讲的，也就是医生这个字。D-O-C-T-O-R 那么如果是呢当律师呢 L-A-W-Y-E-R Lawyer 好，这都有这些名称的。他呢他不想当律师，也不想当医生。在什么时候呢？ When she grows up， 当他长大的时候， grows up， 长大成人，他想要当歌手。 I'm sure，就是我确定 I'm sure She can make it Make it 就是达标，她可以成功，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所以今天的这一课非常的棒。 If you study hard， 你只要是肯努力， I know that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someday， 我知道你将来想要当医生。 Well， 是这样的， If you study hard， 如果你用功读书的话，You'll make it， 你会达标，你会成功。You'll make it， 成功的意思。好了，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教到这儿。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43课，我们会介绍连词，像 when 当 so 因此，还有 because 因为等等。这些连词的功能就是可以把一个呢单句啊，它利用了连词之后呢，就是变成两个单句呢，把它用连词连在一起，就变长了。句子一变长的时候，就表达的意思就多了。所以我们连词的目的就是两句在一起要有连词连接。在英文里头，它是只准有一个连词，中文呢有两个都无所谓。比如说，虽然你很漂亮，可我不喜欢你，或者是但是我不喜欢你。 Although you are beautiful, but I don't like you. 但是如果你用这样讲英文的时候，错了。你用 although, A-L-T-H-O-U-G-H, although, 你就不能用 but. Your but 就不能用 although. 所以你要说 although you are beautiful, I don't like you. 或者是 you are beautiful, but...I don't like you， 我并不喜欢你。当然如果是爱情方面的喜欢，是用 love 这个字。那如果是当朋友方面的喜欢，用 like 这个字。